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早晨8点半。环境学家钱毅出现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这里举行的是两岸清华大学博士生论坛，钱毅将为论坛做开场演讲。 我们现在去伙伴这个事情， 在我们跟踪拍摄的2周里，75岁的钱毅几乎都在参加各种讲课研讨和学术会议。 参加今天这个会，第一，这个主持人跟我联络的时候几次表示说非常感谢我接受这个邀请来做一次讲话。我今天要告诉他，我应该说我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这样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啊。今天我想给大家讨论一下生态文明与绿色大学建设，又不至于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我们把可持续发展呢作为我们政府的一个要实施的基本战略，衣食住行里的行应该采用什么模式。 台下是北京50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和台湾的师生代表，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宣传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只要是有人请我，我有时间的话，我就愿意去讲一讲，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的概念啊，应该要多传播。可持续发展是大家的事儿，各个专业的事儿。 这是钱毅工作行程的记事本，在密集的行程中，有时改变的力量就蕴藏在一次会面或者一次短暂的握手中。 这是跟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上在握手的时候，您在跟他说什么？ 是吗？这是我记得这是2006年，就是这个开那个全国人大的会议，然后正好也是像现在这样遇到38妇女节 啊， 所以温家宝总理就到江苏团，接见了所有的妇女的代表 啊。 然后呢跟我们这一排的人呢一一握手。那么当时我记得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头提出来，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的社会，那么我非常拥护，但是我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给温家宝总理提了一个建议，我说我希望在资源节约型后边再加上5个字，就是环境友好型。我呢因为这个握手每个人握手 时间很短 很短，我就用很简单的话就说了这么1-2句话。后来我非常高兴的是注意到后来的那个政府的好多报告里头都把环境友好性加进去了，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是很有作用很好的。 现在时常有媒体前来采访钱毅，再过几天就是世界水日。一家报社的记者想就我国水资源的问题采访钱毅院士。 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觉得化工界的人重视这个水的问题啊，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跟我写一封 email 我就答应你了，是吧？ 对，我 就 当 痛快的就答应你了。你问了我，就是中国是不是有水危机？ 是。 哎，我的回答是中国存在着水危机。 钱毅立即指出，在我国水危机中存在的最急迫的问题， 有洪涝、干旱和污染三方面。 因为我的专业呢是搞水污染防治，所以我一直要讲呢，在水太多、水太少、水太脏里边，这个水污染的危害是一个最严重、最不可忽视。 即便如此，钱毅对于我国控制水污染仍然保有信心。记者表示，他将把钱毅院士的信心传递给读者。在完成了采访后，钱毅突然向记者提出了一个请求： 你以后啊，有那个化工界，在这个节约用水啊，还有在那个水污染的控制、清洁生产方面，如果你有资料，这是如果啊，你就给我发一点， 没问题， 好不好？ 如果有这方面成功的新例子，以后便可以此来为大家鼓劲儿。 需要的时间还要，我要感谢你们决定采访这个主题，采访我，给我一个机会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我觉得你说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 希望你们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好的， 而且这些话呀要不断讲， 对，希望以后 用不同的方式不断的讲，你别让人家厌烦了，觉得你讲的都是共同的，但是呢，这个观念呢，讲一次是绝 对的记住。 钱毅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所谈的话题不仅重要，而且正是他最为熟悉的领域。50多年前，钱毅就开始研究水的课题。1952年，他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上下水道专业，毕业论文答辩时受到著名环境工程专家陶宝凯的赏识，之后跟随陶先生来到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开始致力于研究开发高效低耗废水处理新技术。70年代初，钱毅率先提出加强对工业废水中难降解有机物的控制，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他主持的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处理技术和城市废水处理及利用都属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这些技术因为高效低耗，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而获得很高评价。在1994年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评选中，钱毅成为当时清华大学唯一的工程院女院士。然而，正当身处事业巅峰的时候，这位环境学家却发现，以工业支撑的中国经济将会陷入一个环境困局。 因为我做过好几种不同的工业废水的处理，包括那个钢铁公司的焦化废水的处理，包括电镀废水的处理，包括印染废水的处理啊，还有制药废水的处理。那么处理的过程呢，就发现工业废水中间的污染物要比城市废水中间的污染物种类多得多，你要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然后呢这个花的钱很多，处理的难度也很大。 70年代末，钱毅注意到西方已在提倡工业生产过程中无废少废工艺。1981年，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此后又经常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在与国外专家交流中发现，西方又进一步提出了清洁生产的理念，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排放，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 那么我们就非常的兴奋，就觉得很好，就把它，不光是我一个人呢，还有很多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就在中国来传播啊。中国所以在80年代的开的国家环保局开的工业污染治防治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出来了清洁生产。那么到了90年代， 这个口号呢就更响了，再加上了循环经济， 嗯 啊，所以呢后来就越来越传播的就广泛了， 嗯， 新界生产循环经济，就写到了这个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嗯，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转折。 1993年，中国成立国家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千亿是成员之一。他们的意见能够一直呈报到国务院。之后，钱毅承担的社会职务从国内发展到国际。他担任了国际科学联盟执委会委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这过程中，这位科学家开始从具体技术转向了宏观战略的研究。 我觉得这个比起做技术来说呢，可以说同等重要，也可以说更重要，因为它影响的面可以更宽一些，是吧？还影响到工厂里头去了，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规划了。如果我们搞污水处理技术，那当然主要是污水处理了。现在就是动员全民都来关注环保，所以我的工作的方向呢，重点呢也有点转移。 简单看一下，就是凡是我这儿画圆圈的， 在钱毅家，他打开去年10月份的工作日记， 那个场合下， 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跑了上海、江苏、四川、香港等好几个地方参加会议研讨，发表环保意见。一个瘦小单薄的75岁老人，就这样为他的事业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着。 就是要做这种小事儿。 那我相信呢，这个像我这样想的人还是很多很多啊，而且不断的努力的话，也会影响更多的人。 从90年代起，钱毅在我国环保政策的宣传、调研、执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全国各地不停涌来的新的污染事实，让钱毅认识到完善中国的环保法律势在必行。他在全国人大资源委员会担任副主任期间，和同事们共同的推动下，2003至2009年，国家分别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多部法律，这些法律逐渐在全国贯彻执行。然而在这两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争论。 我听说这两部法原来在它的名字当中都没有促进这两个字，促进是后来加上去的。 对，这是有一些争论，不同的角度的这个专家们啊，还是有一些做 什么样的 争论？这个争论就是原来我们环境保护、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比较希望的那个名称啊，是清洁生产法，循环经济法，后来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专家提出来，就是觉得这个名称比较硬一些，强度比较大一些，所以加上促进法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宽松的那个味道，从我个人来讲还是希望要强一些、硬一些，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法律的制定过程是很复杂的，要多方面的专家、多方面的部门，包括国务院、包括人大，都要协商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所以最后取得一致的还是清洁生产促进法，还循环经济促进法。那么我想它在中国这段历史上还是会起很大的作用。 交锋争执之下，这些比如说法律立法的这个细节当中也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您和您站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人也有所妥协。 有，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我们在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时候，就曾经提出来，就是对于国家的 或者地方的对于这个建设的规划，对于政策，对于项目都应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应该有一票否决权，这个环保的人都主张这样。但是后来在讨论的过程中间，有一些很强烈的意见，就是把那个政策给去掉了，就留下了规划和项目。 您心里面什么感觉呢？会觉得 我心里当然觉得 失落， 可惜啦，就觉得很可惜。这样子，就是本来我们并不是想干预政策，而是想完善政策，是不是？这本来是好意，但是不被人理解，但是呢，反过来想一想，现在没有被大家所接受，你退一步，就保证了这个环境影响评价法，总的来说通过了，这个还是一个进步，所以就是你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退让，需要有一些妥协， 某些时候妥协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前进， 对，否则的话可能这个法就通不过，那你不是更损失更大了，是吧？这个也是我想做任何工作，不管是环保工作，可能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就是你那个最终目标不可能一步达到，可能要逐步达到，分段达到，是吧？这个呢，就是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达到最终的最佳的一个目标。 1936年，钱毅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的一个大家族，他的父亲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在他出生时， 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达到最终的最佳的一个目标。 1936年，钱毅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的一个大家族，他的父亲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在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名满史学界。1948年后，钱穆先在香港新亚学院培养学人，勤奋写作。退休后又搬到台北，一家人分隔30多年，直到1982年，钱毅才在香港与父亲再次见面。1988年，93岁的钱穆病重，钱毅获准赴台探访。这次朝夕相处的27天，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我最高兴的是，我去的时候是他病很重很重，已经有1个多月不能够下楼，不能够正常吃饭。但是我去了以后，一天比一天好，甚至于在1个礼拜，他就第一天我去了，他就一定要下楼跟我一起吃饭，然后呢，大概是1个多星期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已经好多时间没写东西了，我想写东西。他就坐在他的书桌上，拿着笔和纸写东西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写东西。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继母呢，利用这个我去的机会，他离开了家5天。这个5天呢，我就跟我父亲睡一个房间，我帮他洗澡，我帮他洗脚，帮他这个，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哎呀，第一次我的女儿给我洗澡，就是这种相聚啊，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 这也是跟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最后一次见面，后来2年以后他就去世了。非常高兴的，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著作，就是《论天人合一论》，就是关于天人合一论，中国古代的。这个正好跟我现在这个讲环境伦理观又是一致的。他居然在去世以前还记着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对现在有作用，来写这个文章，这个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进行供暖方式由煤炭改为天然气的方案讨论， 钱毅也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讨论会。 我们清华大学现在供暖参与供暖的两个热源点锅炉房对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年就是要产生11吨的烟尘，11吨的二氧化硫和15万吨的二氧化碳。 因为这件事啊意义也非常大，是咱们绿色大学特别是绿色校园建设一件大事。 绿色大学是由钱毅第一个提出并倡议的，这个理念被认为是环保教育和实践的新模式，正在由教育部向全国高校推广。在倾听了各方的意见后，钱毅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就是社会上都是120天，我们是150天，但是我建议我们要重新考虑一下，从节能减排要求看，我们为什么要比社会上特殊这么多？多花一个月的供暖费，多排放一个月的这个污染，当然是舒服，我也是学校的用户，是吧？但是从大局来看，从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战略来看，我觉得我们要考虑。这个意见不一定大家都同意。 其实这个微博了，有钱，对对对，这个你也。 不过，也有专家担心学生们会有情绪，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正常秩序。 从节能减排的这个大原则看的话，清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些，是吧？我是从这个角度想，啊，我不能保证我的意见都跟大家完全一致。而且不能够去为了迎合大家的想法来提意见啊。 这些年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位女科学家发出的声音，从这些不乏犀利的观点中，让人感受到钱毅对国家和未来的强烈责任感。这周二的晚上是钱毅给本科生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公共课的时间。 同学们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门公共课。 1992年，钱毅力主开设这门课程，希望在全球面临环境危机时，培养能担此大任的人才。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4000名学生选修了这个课程。 注意到了化学农药生产使用以后， 因为比如他是搞汽车的，他将来出去发展的汽车是不是减少污染呢？他如果是搞材料的，他将来搞的材料是不是环境友好的？他是搞法律的，他注意不注意环境法律？所以我们的那个讲课是范围就应该遍及全校。 这些学生正成为改变未来的重要力量。在环保之路上，不敢自诩具有格外的能力或勇气，但他确信一件事：任何人，不管力量多小，只要行动，就能改变。 在很多方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是推动我努力的去工作的一个力量。因为我看到这个国家的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现在你看每年的人大都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这个循环经济，是吧？这个都是给我鼓舞。然后还有在群众中间看到的现象，有很多变化，但是我也一定程度上也有点悲观，因为我年龄也很大了，是吧？我经常

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03年，吴良镛先生曾经做客大家栏目，那个时候他关注更多的是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8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年届九旬的吴老再次做客我们栏目。这一次他跟我聊的最多的是他自己近20年来一直倡导的人居环境科学。从建筑到规划再到人居环境科学，这是吴良镛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轨迹，也是他毕生的梦想。 在大家栏目的记忆里，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先生是个斗志昂扬、风风火火的人。2003年拍摄节目的时候，我们的摄像经常追赶不上他匆忙的脚步。而8年后的今天，这位89岁高龄的老人虽已不再健步如飞，雄心和斗志却不减当年。2011年2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人居环境科学国际研讨会上，作为会议主要筹办者的吴良镛先生做了学术前沿一人居的报告。为此他坚持站在讲台上演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本部专利，那么就是说以人为本，这是天经地义。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吴良镛先生近20年来在学术领域取得的最新成就。2010年6月，他凭借这一成就荣获了陈嘉庚技术科学奖。很少有人会在功成名就之后，年届九旬之时追求和完成这样的转型。是什么让吴良镛先生如此孜孜以求？为了找寻答案，我们走进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这是他65年前协助梁思成先生亲手创办并坚持工作至今的地方。 吴先生，刚才我一进这个办公室之前啊，在外面看到四个字，匠人营国，是您写的 啊？是我写。 我想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您差不多大半个世纪您的职业或者说人生的理想？ 这是李济的上面一句话。 嗯， 那个国是城市的意思。 嗯， 就是匠人营国是经营城市，但是我们还把它放大了。 国就是更大范围的，比城市更大了。 用这句话的表面的意思，那么这个营造就有个经营，就有管理，就有规划，它是宽广的意思。 成为匠人是吴良镛在18岁那年做出的人生选择。少年时代由于家道中落，他们全家人曾被逐出家门，流离失所。而1940年，在高考的最后一天，他又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品尝到了家园破碎的滋味。 考完了大学，那时候已经那精疲力尽嘛，哎，中午来进报了。 嗯， 来进报就是来轰炸。宿舍底下就是防空洞。 嗯， 然后就挖的，还没有进防空洞，已经那个炸弹的声音呢，就像防空洞都要想垮的样子。所以这个给刺激很大，河川也大火烧，死的很多人。 嗯， 那么那时候就有要 要恢复啊， 要重建家园的感觉。 所以呢就去到中央大学，因为当时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学校有建筑系。 1944年，对于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吴良镛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几件事，直接影响了他的事业前途。当时由于日军的封锁，很多重要物资都是通过驼峰航线运到重庆的，而吴良镛则从中获得了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 走驼峰运来这些物资里面，那么有一种叫四维胶卷啊，它里头有两本建筑杂志，建筑杂志也有几篇文章谈到战后住宅，战后改建，那时候我看的对我很有希望。 你能看到这个希望，战后我再重建一个城市，重建国家的这种希望。 你看到的就是仍然是战争非常紧急的时间，还想到未来，我自己感觉到就学习的动力啊，就镜头就大，不是抽象的怎么样子。就是 就在这一年，吴良镛被征调到云南，在远征军里担任翻译。在滇西地区作战时，他切身感受到了战争对于自然环境和百姓生活的破坏，这不但坚定了他投身战后重建的决心，也为他几十年后创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埋下了伏笔。而当时身在云南的吴良镛并不知道，他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古代建筑的论文已经引起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注意。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听说吴良镛回到了重庆，就专门找他见了一面，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助手。 那时候梁先生做的是古建筑的保护，这跟您说战后建一个新的家园，他保护的是过去旧的东西，这之间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这时候啊，良心也在变。良心当时看一本什么书呢？就是城市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未来。他是在看到，在思考战后的问题。然后呢，我告诉讲，我说我现在观念有点改变了，我在云南跑的这战争看的讲，我想搞城市规划了。他说好啊。我没想到，那当时还是没有想到， 不谋而合，目标是一样的。 这得到良心这个肯定之后，心里头好像更踏实一点。 无论家园重建还是城市规划，都需要大量的人才。1946年，梁思成决定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招贤纳士，教书育人。他征询吴良镛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到清华担任助教。 我说那当然好了，我愿意啊。 当时梁先生我想应该是非常喜欢您，也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否则他不会主动的邀请您跟他一起来建清华的建筑系。 这个你问梁先生。 这段时光就是刚到清华当助教的这段时光，是您人生当中回想起来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感觉到这个有两点。一个呢，就是到的清华，你看这些当时巡视大使，朱自清啊，什么就是冯友兰啊，就是那个各个系都有大使。第二点，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因为当时是从图版、从画架、从石膏。从图书建立图书室做起，就是开创的一个工作，所以自己也感觉很振奋。所以有这两条呢，感觉自己就是在待一个一辈子的地方。 哎，所以当时就有，所以我的心里都非常安定。 除了学术环境之外，清华园的居住环境也让吴良镛感到心情舒畅。当年他虽然只是个年轻的助教，却幸运地住进了著名哲学大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的房子里。 我住的地方是很好，就是在工资厅里头。本来是我因为跟两个人合住，那一位一个外文系的讲师他在谈恋爱不方便，那么后来林先知道那容易得很，他说金先生在那里， 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先生也在玩，你就住在他那里，所以一到的清华我就是教授的住 房，今天是教授的宿舍。 所以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居住环境你也觉得很满意，用后来您的理念来说是好的这种人居环境。 对，那是拿现在来讲的好像风景如画，你工资厅里头虽然房子旧一点，上着一棵大树，所以夏天呢等于屋子外头还有个罩子，一个绿色的罩子，所以就是像画景，像诗景。 多年之后，吴良镛在他的人居环境学书里提出，要让人们诗一般、画一般的栖居在大地上，这或许与他在清华园这段世外桃源般的记忆不无关系。1948年，吴良镛赴美留学，两年后学业有成的他收到了师母林徽因在病床上托人带来的一封信，上面批了四个字：百废待兴。吴良镛毅然决定回国，实现他重建家园的梦想。1950年，吴良镛回到清华大学，第二年就担任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和恩师梁思成一起在多年战乱留下的废墟上建设新的家园，探索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然而从格局规划开始，营国的道路就并不平坦，很多人对于要营建一个怎样的城市和国家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包括您自己在内，我在想那个时候就个人的这种建筑理念或者说建筑思想实现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更多的是服从当时的这种建设的或者说时代的需要。 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热点。 嗯， 那时候那个建筑还在这个方向上还在探讨，在建造还是主要在建筑思想本身， 嗯， 还没到的城市规划该怎么弄啊， 嗯， 现在的理论就是有大的来涵盖这个好多好多，将来一个嘛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这样， 您是慢慢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就刚开始的时候您说这个思想还在建筑方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建筑方面就是怎样去设计建造一栋好的建筑， 好比包括那个四大建筑搞了， 嗯， 本来大屋顶说的是乌龟壳道士帽什么等等，就是大屋顶也可以用啊，所以在这种这个复讲下呢，建筑究竟走 什么 道路，是一个探索过程。 在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里，建筑师们更多的是依靠宏伟的公共建筑来体现国家的意志和时代的风貌，十大建筑就是其中最辉煌的成就。不过在吴良镛的记忆里，这个宏大的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过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 但是情况这样，后来的所谓四大建筑已经不是原来的这设想的全部了， 嗯， 为什么原因呢？已经没有钱了，所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很多人现在不一定都知道，也讲这么一些。人大会堂盖完了，总理请梁振坐的跟他在人大会堂绕了一圈，盖完了就没问题了。总理讲啊，他说这我想松了一口气，就是十大建筑的盖章应该说了不起成就。我现在我去在人大会堂里头，他不在，我感觉到还是相当自豪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吴良镛参与了长安街规划，在祖国首都最核心的区域动笔勾勒一条长街乃至一个城市的蓝图。但是在之后十年的动荡中，他们在沙盘上营建的美景迟迟没有变成现实，倒是在左家庄一带顺利完成的住宅项目让吴良镛看到了希望。建筑风格总是受时代所限，谋万家居却是永恒的主题。吴良镛由此把目光从公共建筑转移到了居民住宅上面。1984年，他提出了广义建筑学的理论。 什么叫广义建筑学呢？ 就是建筑不只是房子。 嗯，它还是什么？ 那还是什么呢？就是从聚居谈起，叫 settlement。 嗯， 就是你从 建筑学的理论。 什么叫广义建筑学呢？ 就是建筑不只是房子。 嗯，它还是什么？ 那还是什么呢？就是从聚居谈起，叫 settlement。 嗯， 就是你从最早的学籍野处到后来盖房子，再到后来呢，它不只是盖房子，哪怕三家村， 嗯， 它是一个村啊，一个单位啊，单位人的要进行共同生活，它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是建筑物的概念。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您的广义建筑学这个理念里头，建筑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房子了，它更多的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 社会概念就是人都在里头。 找到了聚居的概念，就好像找到了建筑的灵魂。吴良镛的眼前豁然开朗，在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同时，吴良镛在实践中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那就是传统建筑保护和城市发展、居民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从1978年到1987年，吴良镛选择了北京的菊儿胡同作为旧城改造的试验田。 在这里头，我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城，所以就保护不仅仅是古建筑，就是北京的，因为文革以前呢，好像对这个住房不怎么注意，叫文革以后呢，你就要考虑到这个情况呢，那么就怎么样子说呢？他的住房，他有胡同，他有大街，他有四合院，他这一套体系啊，是国外没有的，是一个很独特的，我们叫做四合院体系。 您的思想就是要保存这种体系，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基础上发展。 在吴良镛动手改造菊儿胡同之前，那里的居住环境还相当恶劣。 那个时候，41号院在菊儿胡同，它是一个破庙，它大部分都是棚户了。它是那个时候，我们以绿地为核心，古老的树木留下来。以四合院的圆形围着这个树木院落做的两层三层，然后每家有他的厨房，有他的厕所，这个模式是成功的，保持传统城市原有的肌理， 非叫有机更新。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吴良镛反复探讨和修改着菊儿胡同的改造方案，光审查就经历了七八次之多。 会有人有这样的疑惑吗？就是干嘛，既然这么费劲，干嘛我们要一定要保持这种传统的东西，我们不如把它都拆了，建一个新的公寓楼，能住更多的人，房子也很宽敞很明亮，不好吗？ 就是你要保护传统的遗产，你要是根据现代化的建设要求，你按照这个设计呢，你新的环境，一个新的环，但是是有传统的居住的味道。 嗯，这个味道很重要。 味道很难。 建筑艺术与居住环境的完美结合，是菊儿胡同改造工程成为中国当代建筑史上的杰作。1992年，他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在这个成功案例的基础上，1993年，吴良镛正式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念，希望通过多学科多行业的交叉配合，共同营建适宜的人居环境。1995年，在吴良镛的倡导下，清华大学成立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1998年，清华大学又参与了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规划项目。吴良镛回到50几年前战斗过的地方，与本校的同事、云南的专家们一起考察研讨。结果在考察当天，年过70的他却被将了一军。 下午或者晚上回到这个昆明的旅馆呢，第二天一早上9点钟就开会，就要我 面对云南的那么多专家啊，就这种挑战对您来说是不是也像要上战场，或者说要面临考试一样？ 因为那一页我就为这个稿子写的。 您写了一页是吗？ 写的一页呢，那当然一页呢，那就是我睡一会儿，待会儿人家再抄一遍，再这么弄一遍，这么带着。复杂性科学，简单求简，这个方法呢，就是人居环境科学的一个的初步的整体的构架或者的建。 2001年，经过近10年的潜心探索，吴良镛出版了专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人居环境的概念日渐清晰。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看得到的城市当中，哪一座城市，或者哪些城市是您理想中人居环境非常好的、适合人居住的城市？ 现在啊，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不想啊跟哪些城市打分但是我有一点，就是到什么城市看到这些是保持它原来的，就是它的城市美、城市文化啊，它的那，那么城市也要发展，那不可能不发展，所以不是原封不动的总的，但是你的新的发展怎么样子使它更增色，而不是破坏了因为啊，破坏一个城市不难，你几栋高楼就可以把它破坏了。拿我们的观点来说， 2007年，85岁高龄的吴良镛因中风住院，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追求营国之梦的脚步。经过2年多的顽强奋斗，他成功的康复，并回到了工作岗位上。2010年，吴良镛出版了《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一书。同年6月5日，他还在广东云浮举行的转变发展模式建设人居环境研讨会上，提议把人居环境建设列为“12/5”国家战略。 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非常博大，也是非常具体，说起来都能懂的。但是呢，它又是你都在的叫平凡真理。如果加以提高的话呢，要变成非常博大， 也是非常具体，说起来都能懂的。但是呢，它又是你都在的叫平凡真理，如果加以提高的话呢，要变成社会共识，不是我建筑师说的算，而是地方的领导、当地的建筑本身就是来建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变成一个，就是，这哲理性的，就是这社会共同追求。我跟他们讲，要走一个新的阶段了。 这个新的阶段是什么阶段？ 新阶段就是，第一，从一般的概念，要到进一步要啃硬骨头。 吴良镛所说的啃硬骨头，指的是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念转化为现实。他把陈嘉庚科学奖的3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来，设立吴良镛人居科学基金，希望鼓励更多的人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经历过一次次的探索和转型，在即将步入人生第9个10年的今天，吴良镛心中想要营造的城市和国家有了全新的轮廓。为此，自称90后的他依然在不懈地努力着。 采访结束时，吴老给我们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人居环境贵在融汇，纵有千古，横有八荒，上下求索，其道大广。这凝结着吴老多年来对人居环境科学的思索，更寄托着他对这一新兴学科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太浓了吧，否则社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手难以了无牵挂。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浓了吧，否则只会哭的。